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4集，继承人129封神存在。欧阳威成功晋级为129的重要会员，在欧阳家也混得风生水起，与京城大小数十个势力都交好，没有人会愿意跟他交恶。好在欧阳家底蕴不足，即便有欧阳威在，也只是暂时挤掉了秦家，不然欧阳家还会更进一步的。程俊一向话不多，其他人不敢招惹他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在跟欧阳威说话。至于刚才炙手可热的秦冉，也渐渐没了人关注。9:58，徐老背着手走到了台上，现场的主持人先致辞欢迎各位，才说了今天的主要事件。 今天是徐老下一任继承人的仪式，也是对方第一次公开亮相，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。次坐席上，秦冉一张脸却是面无表情。 他是不是意会错了我说的简单呢？连知名主持人都请来了，到了现场帮他活跃气氛。 程俊也不管饭桌上的其他人，他只是给秦冉倒了一杯茶。 别生气，学校赏他可能真的只是故意的。 秦冉瞥他一眼，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水，没有吭声。程俊忍不住笑了。主持人的话筒已经交给了徐老，徐老拿着话筒，他推着眼镜，声音不急不缓地说道： 请让我的继承人上来。 现场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，尤其是徐家人。徐老什么也没有跟徐家通知，直接选了个继承人，谁知道这个继承人上不上得了台面呢？能不能继续维持研究院的辉煌呢？今天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，徐老找的继承人不过关，会让徐家嫡系在徐家、在研究院的威信大打折扣，徐家上上下下十分紧张。众人聚焦的台上，徐老的目光直接放到秦冉这一桌，见秦冉低着头，动作有些慢吞吞的，徐老心里明白，他很烦这繁入的一套，跟他那外公一个样，但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。今天要不大办一场，所有人都看不出来他对这个继承人的认真程度。 秦冉同学， 徐老抬了抬眸，十分淡定地又加了一句。刚刚徐老放在秦冉这一桌的眼神，就让一些人有了猜测，但也不敢置信，毕竟那可是徐老研究院的继承人。眼下徐老点名道姓，现场的气氛有些诡异起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这桌次席上。程饶汉僵硬的偏头看向秦冉，至于徐二叔，前一秒他还担心着徐老究竟是不是找了一个不靠谱的继承人，下一秒他整个人愣住了。无数目光中，秦冉站起来，面无表情地上台接受了繁荣复杂的继承人交接仪式。徐老郑重地把一枚复印交给秦冉，声音严肃道： 京城研究院的未来就交在你手上了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手抬得有些慢。他一开始答应要接管研究院，只是为了查外公的事，可经历了这么多，研究院或许有心术不正的人存在，但大部分人都为之努力拼搏。 M 州一面国旗给国内物理界的人打了鸡血，不过短短几天，秦冉就感觉这些物理学家们一直在为之的坚持。这枚复印不仅仅是一枚印章，更是责任，是信仰。秦冉深吸了一口气，才伸手接下了这枚复印。 放心， 徐老郑重地拍着秦善的肩膀，浑浊的眼底似乎有隐隐水光。良久，他才缓缓开口道： 我加上程家，还护不住你的话，那两家也不用在京城混了。走，我带你下去认人。 秦然感觉不到徐老复杂的心情，他只是拿着酒杯，跟着徐老还有徐瑶光以及徐家两位负责人的身后，从主座席开始敬酒。 程老先生跟周校长，你应该都熟，就不用过多介绍。这位，是我们徐家在 M 州的接引人，卡罗先生。 主座席上，徐老郑重地给秦冉介绍了卡罗先生。卡罗先生不太懂国语，只是朝秦冉举了举杯。 卡罗先生是 M 州马斯家族的人，你魏老师肯定知道，你先记着他。以后研究院要与 M 州接轨， M 州这些势力都很重要。 徐校长说的简略，两人已经到了次席。次席位上，徐校长有点不想看到程俊，不过郑重地为秦冉介绍了欧阳威，他对欧阳威也是十分客气。 冉冉，这是欧阳小姐，欧阳家下一代继承人，也是一二九的骨干，你们俩差不多是同龄人，都是超乎寻常人的天才，以后可要好好交流。 欧阳威已经从最开始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了，面对徐校长的话也只是淡淡点头，仿佛十分不在意地看了秦冉一眼，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的。等离开了次席的范围，徐校长才郑重地对秦冉开口，声音压低： 冉冉，你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如此看重欧阳威。 秦冉点头，他确实好奇。欧阳威这个人，他反反复复听到过不下100遍了。一二九的终极会员，但终极会员那么多，为什么江冬夜、程温如都对他十分推崇呢？ 实际上欧阳威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势力背后的那些人。我们忌惮的也是他背后的人，一二九。具体宴会后我会给你慢慢解释。 徐校长不动声色道。在欧阳威面前，连四大家族的几个老爷子也都会给他面子。在场但凡有势力的人，谁不知道当初混迹国际中心的恐怖分子老大常宁呢？还有热武器大鳄巨鳄呢？当年连 M 州收藏历史家族馆都被他洗劫了，国际刑警硬是没有抓到人。合成扎龙就不说了，没有人能够挖出他们俩现在的情况。至于孤狼，这是一二九内部都封神的存在，其他人就更不敢多言了。这些人随便抓出来一个，都足以跟京城四大家族持平。欧阳威是这么多年来唯一成功加入一二九，还成功达到终极会员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